的心是如此痛着，好像身体失去什么，你连问候也不肯给我。一步步，一声声，慢慢地，你要离开我。你相信这结果再好不过，为了谁将我如此摆脱？ 失去什么？